想要守护，就凭你一颗心去伴读。山河大地本是围城，何况是城中的城，是是非非亲亲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不开。山河大地本是围城，何况是城中的城，想要解脱想要守护，就凭你一颗心去攀渡。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，最爱你大远处传来你的相思，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，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，最初的陪伴最后的需要，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，最后我说了我恨你，可是我恨你，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天使，整个世界东升西灭，最后还要给你体贴，我最恨的就是那个天使，恨到可以去死，恨到快把自己的全部忘记，最后还要自尽铭记，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，最爱传来你的相思，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，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，最初的陪伴最后的需要，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，最后说了我恨你，可是我恨你就是我爱你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线，伴着音乐，baby， 你的眼睛是一湾深邃的湖水。忽明忽灭，掩藏不可思议的美，让我晕眩在悬崖边，谁知一睁眼就不见。 Waiting for you 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

每个目的地都是下一个城市的起点，辞旧迎新，一起看着猴子调皮的跑走，一起听金鸡报晓，迎接新年的曙光。我是孟阳，祝您新春大吉。 Just like a child, I'm waiting for someone to take me away. Oh, oh. 有时候我也会猜离开的模样 That makes me cry. Say I 爱没想象中精彩依然还期待我的世界我的天空 I can fly away anywhere Just let me try 许下我的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会回来如果假装坚强也许

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。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其实我们之间已经有很多隐瞒。其实两个人又何必玩捉迷藏，当一切失去浪漫，也只能够感叹不再当情会唱，不用再伪装，放轻松去讲，你以为还会有何伤感，不遗憾我也浪费了这些年来的血汗，不能真心爱下去，只有诚恳的让你背叛，别再做情人，做废人，做仇人，不做情人，我是猫，我是狗，不是情人，宠物至少可以相亲相爱相处诚恳，短暂的人生成为老朋友，有回忆没改变，只有会变的青春，面对你熟悉而又陌生，怎么能亲吻，不相爱的相处比失恋更加惨淡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更为难，我也曾一颗心软，是只有些人间续命继续承担，只是不习惯忘记了不满，要释放自己就要勇敢，别再做情人，做废人，做仇人，不做情人，我是猫，我是狗，不是情人，我至少可以相亲相爱相处诚恳，短暂的人生成为老朋友，有回忆没有灵魂，没改变只有会变的青春，这预告我说得很认真，说出来我们想再回头已经没有可能，幸亏的我会忘记的爱人，祝福你心声，别再做情人，做废人，做仇人，不做情人，我是猫，我是狗，不是情人，宠物至少可以相亲相爱相处诚恳，短暂的人生成为老朋友，有回忆没有灵魂，没改变只有会变的青春，面对你熟悉而又陌生，怎么能亲吻， 叫什么名字，你的声音里藏着我的心事，雨下的是否都是你的讯息，你是否就是守护天使，你的呼吸是一首爱恋歌词， 在最神秘的距离隔住了我的哭泣，一个人你的号码，只想听你电话，请你不要管，你知道吗，我总在牵挂，每个人都是号码，擦身而过总记不下，解痛了心底，你轻轻叹息，感动了这城市，雨下了是否都是你的讯息，你是否就是守护天使，你的呼吸是一首爱人的最神秘的距离隔住了我的哭泣、啊、一个人你的号码，只想听你电话，请你不要管，你知道吗，我总在牵挂，每个人都是号码，擦身而过轻轻地来，感受着我真实的存在。我轻轻地走，不带走时间一丝尘埃。我轻轻地爱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我胸怀。我轻轻地等，等迷雾都散开。我轻轻地说，终于自己才能更快乐。我轻轻地追那种平凡自由的生活，我轻轻地看这一场秋风后华丽的全飘落，我轻轻地问我是谁的旅客，我能